那我们 之间。 今天呢，继续接着讲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五蕴啊，为什么是如来藏？我后来想啊，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念书啊，什么时候最过瘾啊？我们小时候念书啊，念不管多难的书，就是它破解你看懂的那一刻最过瘾，哇，什么辛苦都值得了。所以我就在想说，你看我们大家这么辛苦，尤其是你们竟然愿意啊，这样坚持了这么久都愿意上课，总要让你们感觉有所得，所以我前两天在上星期，我说你们班跟上海的班的楞严经，我都调到同样的进度嘛。那么在星期一帮他们上课，星期四就帮你们上课。那个星期一之前，我就在想要想个办法把大家给说懂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呐、啊，是有机会听上海的录音。我为什么想让你们听上海的录音呢？就不包括文晶跟 Linda，因为我们已经讲得很前面，他们这边其实都听懂了啊。我本来说你们如果听一下有概念，那么我们上完之后啊，你们就会有能力啊做分享跟问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你不能光听我讲，同学也会喜欢听别人讲啊。你们不要不好意思，什么都能说，有什么想法，什么地方听得特别懂，或什么地方觉得老师讲得不好，特别不懂，通通讲出来都没有问题。这样反而这个课会很有趣啊。好啦，那回到这边呢，我就想说怎么样能让你们听懂？重点就在这儿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以及接下来所要讲的，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为什么五蕴、六根、六尘啊、六识，我们讲的六根、12处、18界，以及7大地水火风空跟识，为什么它真的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佛陀讲了这一大瓜子，我们讲了这1年多，或者他在这中间讲了几十年的法，其实不就是为了传达一件事情吗？他就是告诉你，我们以为真实存在的这个五蕴身心啊，或者我们以为真实存在的身心世界，这宇宙万法其实根本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他其实就是要传达这件事情，所以在这边呢，现在开始以及未来好几周，甚至几个月的课，我们就是在讲哦，这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好了，那中间有一些逻辑，当然我们还是会走，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当你逻辑走，后来你已经乱掉了，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不管你什么时候乱掉，你都要有能力把你自己再拉回来说，我到底在学什么？哦，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是要学为什么五蕴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六根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就这样子的提醒你自己，你就不会 off the track，你至少还是在这个道上面走哦，你不会 get lost，这是第一点，你一定要把写在你的笔记上面，就是说在这整大段的时候，每一次你迷路的时候，你都要跟你自己讲说，我走到哪儿去了？我不是要告诉我自己如来藏啊，就是这个所有啊五蕴六根六尘这些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吗？所以你就要回到这个基本，这、就是第一点。好啦，那到底什么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我就想着啊，你去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在讲这个章节之前，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在讲某一段什么十番显见？记不记得我们说，哎，我们用见性的特质来形容给大家听，如来藏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啊，你要能够证明五蕴啊，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话，你得知道如来藏妙真如性的特色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你看我现在讲的是很重要的哦，你细节忘记不明白没关系，可是我现在讲的这一段非常重要，你必须要记得如来藏妙真如性的特性到底长什么样？好了，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来藏妙真如性到底长啥样。我在星期一啊，跟上海他们班呢、啊，用8个字啊来先做一个切入。大家一定有听过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或者是这个心经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那么我们就讲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你只要把这八个字搞懂了，就保证你就清楚了什么是如来藏，那么接下来就比较容易了，而且我相信你一定能听得懂。所以什么是不变随缘？你要记得哦，我们在讲如来藏，在讲实相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说啊，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一切万法啊，不管是看得到看不着，反正都一样，我们呢就要把它分成什么体性跟相用，对不对？体性是什么？是如不动的，它是不生灭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不是？它从来就像阿难讲，从来没有动过，又怎么会静呢？它也没有静过，怎么会动呢？这个如不动的这个体性啊，超越生灭，超越垢净，超越动静啊，甚至超越增减。所以就是在讲啊，这个体性你要第一个能够了解哦，它是不变的啊，哦，所以这个不变两个字在形容什么？形容我们的体性。但是有，再来咯，虽然它的体性不变，但是它会怎么样？它会随着各种不同的因缘怎么样？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这个应该还会记得，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五蕴六入十二处乃至18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也就是这个不变的体性啊，它虽然体性不变哦，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因为哦，先不讲到，就是因为它体性不变，所以呀，而且它会随缘变现，虽然它体性不变，但是它会随着不同的因缘来变现。但是啊，不管它变什么样的相、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名字，你都得记得它是虚妄有生、虚妄明灭。你好像看到它有出生，好像看到它有灭、消灭啊，或者是这个灭尽，这个啊，只是虚妄相。它根本没有生过，也没有灭过，它只是随着因缘在显那么一个假的相，虚晃一招，这根本是一个骗局。哦，你要记得，它是虚妄显相，虚妄明灭。所以好了，我们就再想一想哦，不变随缘是什么？它体性虽然不变，但是会随着不同的缘分，虚妄有生，虚妄明灭。所以它叫做随不变而随缘。这是前半哦，你要知道不变而随缘，重点在哪里？其实在随缘。他告诉你说，虽然体性不变啊，但是它却会随缘变现哦。所以这个重点呢，是在随缘二字，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在讲的相用，也是我们所说的假名、假相、假用哦。所以因缘生灭嘛。它不停的在变动，虚妄有生，虚妄明灭。这个地方你要，这是第一部曲，你要先记得。虽然体性不变，却会随缘变现，它的相用会有假名、假相、假用出来。所以不变而随缘呐、啊，这个是在讲体性，重点在随缘二字。好啦，那后面一句是什么？随缘不变，就是说什么？它虽然会随缘变现的假名、假相、假用，但是它最终呢，体性还是不变的。所以随缘不变，重点在不变，它的体性是不变的。所以你就知道啊，我们讲的这个实相，讲的这个如来藏，就是这八个字：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体性相用全部结合在一起。那你只要这八个字懂了，哎，你下面就有机会听懂了。下面在讲什么？下面又有一个东西哦，你要记得哦，在那个十番显见的时候啊，就有教我们啊，教什么？你要记得什么叫做因缘，什么叫做自然。哎，这个很重要哦。什么是因缘？还记不记得？哎，因缘我猜想你们都记得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因缘生灭啊，这个是要有 A 加上 B 才有可能 C 跑出来。 啊，如果没了 A 或少了 B，C 就跑不出来。这个叫做因缘啊，因缘生灭，在我讲我们的相用。那另外一个呢？自然，自然是什么？自然就是说，哦，这个东西是不需要靠因缘的，哦，它自然就发生了。其实比较是在说我们的那个体性啊，是不是浑然天成，无始以来原本具足，并不是靠因缘而出生的，它一直都在那儿，从来也没有需要因缘，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也不关他的事，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任何的东西，如果是因为因缘，它才能够出生，或它才能还会消灭的话，那这个东西啊，就没有自信了，它就不是自然的了。好，那么第一步啊，在第二个阶段，第一步你要了解什么是自然，什么是因缘。好了，那你记不记得佛陀啊也告诉我们，在前面十番显见有告诉我们，如来藏怎么样？非因缘，非自然。他甚至还加了非和合，非不和合。其实，在这一段，现在我们这个阶段，你就只要记得非因缘，非自然。为什么说非因缘啊？因为我们的体性啊是无始以来原本具足的，跟因缘生灭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它是非因缘，而非自然呢？我们的相用，你记不记得它不变，但会随缘哦。所以这个相用啊，是随着不同的因缘一直在现假名、假相、假用。所以你再去啊，把这整个合在一起，你再去想有没有听懂？不变随缘呐。重点在哪里？是随缘，所以呢是非自然，而随缘不变呢，它的重点在哪里？在这个不变，在讲体性，所以是非因缘。那你现在是不是可以慢慢凑在一起了？哇，原来如来藏是什么？就是非因缘，非自然。比较白话一点呢，就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虽然它不变，但是它会随缘。虽然它是随缘，但它本质依旧是不变。所以不变随缘是非，我想想，你看每次我自己都要绕一下，不变随缘，重点在随缘，所以非自然。随缘不变呢，重点在不变，所以它是非因缘啊。所以最后结论就是什么？非自然。非因缘讲的就是如来藏，就是实相。到这边呢、啊，我们先停一下下，让你理一理，顺一下。你这个地方啊，我们先问问看，我们因为这个地方啊，必须先懂，我们才会把下面这个重要的逻辑再把它推出来。那就很好，我只要先做到这一点，这是第一步。因为你比如说，一定能把《金刚经》里面的东西无实无虚抓出来，right？无相无不相，无实无虚。那你能够把《心经》东西拿出来，这样子就对了。我们第一步先大家 in sync，每个人先了解如来藏到底是什么，重点要抓住哪里？重点要抓住非因缘非自然。但是啊，你不能说，哎，非因缘就是自然，非自然就因缘，那我就说是自然是因缘，可不可以？哎，那不行。因为是自然，它就不是因缘了；是因缘，它就不是自然了。所以呀、啊，这个诀窍是在非自然、非因缘。好，那立心听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走了。我们到时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啊。好啦，那现在啊，我们大家都这个在同一个这个 page 啊，我让 same page 什么呢？就是说，如来藏啊，原来啊，它那个意境啊，就是非因缘、非自然。好了，那我们就下一步去啊。这个五蕴啊、六入、12处、18界都一样，这七大，每一个啊，它都证明。这后面其实都是证明题啊。至于怎么证明出来的，如果你能够听得懂，当然很好；如果你听得不是很懂，其实也没关系，在现这个阶段也 OK。现阶段只要你抓住一件事情，就是它要证明这五蕴啊。For example，我们说色蕴，他一定要证明出它是非因缘、非自然呢、啊，不是吗？ 因为非因缘非自然，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看他说阿难，云何无应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好，那如何证明？所以一定要证明它是非因缘非自然。那因缘是什么？刚刚讲过，就是某某东西存在，因为某某东西存在，所以某一样另外一样东西会存在，因为 A 存在，所以 B 才能存在，如果 A 不存在， B 就存在不了了。所以 A 呢，总之 A 存在呢，就把 B 啊给带出来，这个东西叫做因缘。那么在讲五蕴的时候啊，不管是在讲任何一个元素，我们讲色蕴的时候，它就要证明说，其实啊，它不是因缘。怎么证明呢？因为它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或者我这样好不好，我用另外一个方法讲，它在整个这后面三十个元素啊，我们从五蕴开始色蕴，它就是在证明一件事情，这一个东西啊，其实是无生的。无生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没有办法被生出来哦。所以这有两个意思，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根本没办法被生出来，所以你觉得这个声音啊，有这个音响有发出声音，哎呀，某某人在讲话，或者我闻到了一个味道啊，或者我摸到了这个椅子，这个沙发，这个布料是整这个感觉，我的衣服等等，我嘴巴尝到了一个食物，这所有的一切，它全部都会证明这是无声的，根本不可能被生出来的。所以第一步先告诉你，证明了无声，就是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根本都是假的，其实是在你的梦境当中，你以为你中了乐透，那乐透其实是假的。当你知道你那个乐透其实换了钱也不能用的时候，你可能就没那么积极想要去换钱了吧，或者谁抢了你的乐透彩票你可能也无所谓，因为根本就是假的嘛。所以第一步他就先让你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是虚晃一招哦，是个骗局哦，都不是真实的，你们不用太执着了，不用太介意了。所以先告诉你无声，再来呢，再来他告诉你无声啊分成两种，这个应该上次都讲过了，无声啊分成两种，一个呢就是不是自生不是他生的，就是并不是因缘而生的，不是因缘而生分成什么？自己把自己生出来，或别人把自己给生出来，一个叫做自生，自个儿把自个儿给生出来，另外一个呢是他生，他其他的东西哦，不是我自己，其他的东西把我给生出来，叫做他生。所以呀，在无生啊，就分成这两种，一种呢是因缘而生的啊，可以说是自生或者是他生，另外一种呢，就是不是因缘而生的，莫名其妙跑出来了，没有什么因缘的，没有什么因果的，哦，这个就是从空中忽然这么蹦出来了。那这个呢，就叫做自然而生，哦，所以他就要告诉你，无生，它根本是无生的，所以因缘也生不出来，自然也生不出来。因缘下面分成自生跟他生，那个自然下面呢，它就是一律就是告诉你空中啊，这虚空之中忽然蹦出来了啊，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所以它从头到尾就是证明什么，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也不是虚空之中能够蹦出来的。那么它只要把这三个给圆了，就是说这三个证明题它做好以后啊，你就推论，因为不是自生不是他生，所以它不是因缘生出来的，它也不是怎么样空，因为也不是空中蹦出来的，所以它不是自然生出来的。既然是非因缘非自然，那就代表什么？它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好，让你们消化一下哦。我再稍微讲一下，因为这个地方你听懂了啊，基本上啊，你后面的这几个月的课程呢，也不太可能完全听不懂了。哦，你顶多细节不见得走得进去，但是大方向你一定抓得到，屡屡每每总之你 get lost 的时候，你就跟你自己讲说，我啊现在在学的就是要证明这所有的一切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而要证明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时候啊， 我得证明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非因缘，非自然。哦，所以啊，要证明非因缘，非自然的时候啊，我就要证明这个东西是无生的。因为无生分成两种啊，一个不是因缘而生，一个不是自然而生。因缘下面是什么？自生跟他生。所以我要证明这个东西，所有一切东西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那这样就证明它是非因缘了，而且我还要去证明它不是虚空之中莫名其妙蹦出来的啊、哦！证明了这一点，就可以推论它也不是，这个叫做自然而生，非因缘，非自然。哎呀，那我证明了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地方从我们刚刚开始讲课到这里为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你只要这边听懂了，后面就算有一点哩哩啦啦也没有关系，因为第一次学没有人能够百分百听得很清楚或都记得那个逻辑的地方。如果你稍微不清楚或混淆，其实没事的，就是刚刚到现在所讲的这将近半个小时，你必须每一个字都要能听懂，每个概念都要能听懂，这样才行啊！因为在上那个上海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说：“老师，那请你最后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一句话，一个 sentence， 请把如来藏解释清楚啊！”我说：“其实那个楞严经后面啊，讲得很清楚啊。刚刚 Annie 有讲到重点，重点如来藏啊，其实是比较在这个体性的状态，但是怕你们到了断灭空里面去了，怕你们断灭了，所以还是要去。”不变呢、啊，还是要随缘，你还是要知道它、啊、所以随着不同的缘分虚妄显象，就是说我们的五蕴啊其实是虚妄的，你的任何感知感受你觉得存在的东西其实根本是虚妄的，但是那个虚妄是怎么来的，是你感觉到其实在梦境之中它是虚妄的，这个其实是如来藏随缘分各种每个人不同的缘分所变出来的。后面啊，其实会对如来藏做更清楚的解释。等到我们在讲七大的时候，他会把这前面所有一切其实分成地、水、火、风、空跟势。他会告诉你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在如来藏性里面啊，是包含万法，色也好，光也好，声音也好，什么都好。但是真正如来藏它里面所包含的那个万法，其实它本性是真正的空寂的，跟我们所以为存在的这个色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到时候再往后面你会越来越清晰。他告诉，然后我就回答那位同学啊，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我一言以蔽之啊，我说我学问不好，我也只能取经文的那一句，就那一句一个 sentence。 他说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而且呢还没完呢、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夜发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哦，它本身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但是它会随着我们的一念心，随着我们的一念心会随着不同的业力寻夜发现，就是随着不同的业力它会各种的显象，但是你要记得这是虚妄显象，虚妄明灭哦，这个是如来藏。那么越往后面呢、啊我们会越清楚，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只要记得说这所有的啊，现在目前只是在告诉我们，先让我们有所觉察到什么呢？就是说啊，五蕴啊，这所有的啊，其实啊，它真正的本质，它其实就是如来藏。那么你看，他刚刚是不是又讲了无声？所以要让你知道，虽然呢、啊，你感觉它好像真的有发生啊，但是事实上它无声啦，所以啊是假的。哦，那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科学，我们如果新的这个 technology 里面所讲的 virtual reality， 你感觉你在那里面，其实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在那里面，你觉得这么的真实，不是吗？就是那个电影 Matrix，right？ 那里的人，他哇，他在那个脑子上面那个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接了一个东西，他就到了那个三度空间里面去，他感觉他在里面干嘛干嘛干嘛，其实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哦，说他说色法，他是不是用我们眼睛前面，好像你把眼睛瞪着前面的虚空， 一直瞪着，一直瞪着，那个虚空就出现了一朵花，那个我们 对， 讲飞蚊症，是不 对， 是？他 对。 其实说啊，我们以为所有的色相，就是你眼睛看得到了，或者是地水火风这所有一切的色相，因为对我们人世间来讲，那个色相其实就是有挚爱性的物质吧？因为五蕴分成色法跟心法嘛，心法是受想行识，对不对？色法是不是就是前面那个挚爱性的？像我们的肉啊，我们的血啊，我们的头发啊，以及外面所有的一切，就是这个其实是无情的啦，就没有知，它没有 对对 主， 对， 没有觉知性的，对吧？好， 对，对， 他说其实所有的色法，就好比那你眼睛瞪在空中瞪久了以后的那个飞蚊症，你以为你看到了。事实上没看到，你只要这么理解就可以了。你不要 好。 把它再猜成这个桌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楞严经往后面啊，我们讲的啊，地水火风空跟势的那个地，地啊就是色相。那么它到时候会，你那个讲了一个概念，就跟哎你现在讲的非常非常的类似啊。那我想这个，因为你听尊者讲嘛，所以我想是类似的，就是它应该是用。相同的逻辑，这个啊，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做"息色成空"，就是你把任何一个实体啊，你把它一直分析，一直分析，一直分析，到最后是不是那个元素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像啊，桌子可以拆成椅，因为可能啊，一个车子，你可以把它拆成什么？有轮胎，有门，有这个方向盘，然后再拆，再拆，再拆。其实那车子根本是虚妄的，因为那车子。根本就没有车子这样东西，车子其实不过就是轮胎、门还有方向盘等等刹车所凑在一块的一个东西，我们只是姑且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车子。那么这个车子呢，它刚好能动，能够载人，这是它的功能。事实上有没有车子这样东西？我跟你讲，车子根本没有车子这样东西，车子是有很多东西所组成。那你也可以跟他说，它是一个房子啊，你爱怎么叫它就知道怎么叫它呀。你也可以说它是个杯子啊，这不过是你给它这个名字叫车子。它今天说可以载人，过两天你可以给它别的功能啊。所以车子这样东西，只要能够拆散的，只要能够拆开的，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你是不是以此类推，轮子也可以继续猜，它是由橡皮跟一个钢圈所做成的。对不对？那刹车又是什么什么所做成？所以你全部拆完之后，你到 Toyota 的那个 assembly line 里面去看，其实全部都是一堆铜啊、铁啊、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每一样东西你都可以再继续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越拆越小，越拆越小，到最后分析到最后，可能变成原子、分子、粒子。好了，那佛经里面有很多。最后叫什么？有什么牛毛尘、羊毛尘、什么毛尘、兔毛尘？最后是什么？最后叫灵虚尘。灵虚尘是什么？就是它再变更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变成虚空了。所以，因为哎，你讲的这个东西，我们就顺便讲一下，因为反正过几周也得讲到这个概念。你想想看，是不是所有的色相分析到最后，实在不能再分析的时候？它就只好到了空中，变成空了，没了。但是你反观哦，你再去返回去想这件事情哦，如果一个色法分析到最后，不管多巨大的色法哦，你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分到最后的时候，进入了变成虚空。哦，你说如果这个样子啊，如果色法真的分析到最后变成虚空，那虚空应该合起来之后会变成色法呀，是不是？你色法到灵虚的灵虚尘的时候，最后就变虚空了。那既然分析正进入了虚空，那虚空是不是合起来要变色法？但是虚空是没办法合成色法的。你再用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虚空。无穷无尽的虚空，不管你怎么并，也没办法变成那一个色法呀。所以，其实佛在这一段，这就是我们地水火风空跟势那个七大的第一个 chapter，它就是在讲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分析空，析色成空，然后呢，希望能够即空成色，但即空是没办法成色的。所以，它证明根本色跟空这两个东西都是假的。 根本不存在。如果存在，你必须要能够吸色成空，即空成色。哦，所以他就证明色跟空搞了半天也是假的。分析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东西最后都变成，再分析到最后就变空的了。但空的没办法集合回来啊，所以那色法是假的，空也是假的。哦，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针对一个 object，那是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啊，我们其实只要去理解那个概念就可以了。哦，就是反正他就告诉你，你看那朵花，我们就想一想，复习一下那个色相，我们不用想细节。我就心里想，现在细节懒得，不是懒得跟你们讲，就不需要讲这么多，我们还是会过。但是不记得没关系，你就现在去想那个空中的那个飞蚊症的那个花，它是不是就告诉你，哎，我们现在要想清楚哦，有几个目标物，一个就是那飞蚊症的那个花，对不对？虚空中的花，一个呢是我们的眼睛，还有一个呢就是那虚空。所以它就证明啊，这个花啊，它呢没办法从你的眼睛生出来。那当然花自个也不可能生出花嘛，那它也不是从虚空中可以这样蹦出来的。它中间这些逻辑我们就不去重复，因为我们说没关系，不记得也就算了。哦，那你只要记得，对哦，佛陀有解释啊，这个花没办法从眼睛生出来，所以不是它生啊，也没有办法从空中生出来，所以不是什么，不是自然而生啊，不是空生啊，所以不是它生。嗯，对，那就是非因缘嘛。不是空生呢，非自然，所以非因缘，非自然，不就是我们讲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吗？如果在这个点上面，你能够这边 so far 都听懂了，我跟你讲，已经60分了，哦，70分都有了，真的就60分了，哦，就可以给你60分了。这个表示说你对如来藏已经有相当的掌握了，然后也知道，我也非常确定你接下来这几个月的课啊，就不会迷路了，不会 get lost， 不会乱掉了。因为像我跟文晶还有 Linda、Carita， 我们前期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文晶乱掉，有的时候是我乱掉了，也我们轮流都会 get lost， 因为对于整个东西的掌握不够清楚。那经过我们这一番的努力，真的，你们我们是前人种树，你们是后人乘凉。我们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分析好之后，哎，就 present 给你们，你们就会。真的很容易的会少比我们四个人花很多的就是你们会少花很多的时间就可以能够有相当的理解。哦，这个是你们这是很棒的。哦，我们也要随喜其他的同学帮大家下了前面的苦功。所以啊，我们这个色相哦，大家应该就清楚了，你就记得色呢就是任何有致癌性的物质啊。那你就把它想成外面的地水火风，甚至就是我们讲的外面的色声香味触，这所有的一切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无声的哦。第一个虚晃一招哦，它是无声的，所以是因，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它存在？你还是有感觉吗？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个业力，我就感觉它存在哦。就像你真的有这个因缘，你就做梦了，梦境里面你就感觉那个追你的老虎是这么的真实，但是那个老虎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但是因为你在梦里面，你觉得好害怕它在追你，因为你有这个因缘，有这个业力，感觉到了这只老虎哦。所以第一步你就知道它是，你以后再看到这个老虎的时候，在梦里看到这老虎，你要说等一下，它是无声的哦，这个老虎没有办法被生出来。再来第二部曲呢？第二部曲你知道说其实无声啊就是非因缘非自然，它就是如来藏啊。所以虽然这些东西是假象，但是因为本人有此业力有此因缘，所以我有这样子的感受。你不要管它是真的假的，你真的有这感受啊。你看梦里看到那老虎追你，你好害怕哦，在里面一直跑一直跑，吓得冷汗飙的，你醒过来的时候全身发冷汗 发大汗。你虽然老虎是假的，但你的确有此感受哦。但是后来他会告诉你，甚至这个感受啊，其实在下一步的时候，他慢慢慢慢开解你。下一步他告诉你，这个感受啊，其实也是假的。这个受，你觉得好痛、好热、好痒，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其实你做所有一切的感受啊，也不是真实的。 我们就来看看啊，那个色我记得上次我们讲过了啊，你看看最后那一句话啊，你就一定要记得每一个 chapter 那最后那一句话，你就要记得。事故当知，我们早早看那个色蕴的最后那一句话，事故当知，色蕴虚妄，是不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他告诉你两件事情哦，相妄，第一个是什么？相妄，色蕴是虚妄的，它是相妄。但是呢，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它性啊，它本质，它的本性是真实的，就是那如来藏。相妄性真，前面呢、啊、是达妄本空，后面呢知真本有。所以啊，这个本非因缘非自然，其实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你看，事故当知，色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如果你让我把它翻成白话文，我会这么翻啊，我这是我的理解，我会这么翻，我会说，哎呀，这所有的色应啊。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其实就是虚妄的。为什么是虚妄的呢？因为它本来，它根本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前面是相妄，后面是性空。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我如果再多解释一点点，本怎么样？非因缘，所以它是什么？常住不动的。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不是？非因缘。再来呢，它是非自然。非自然是怎么样？其实啊，它是周遍法界，周遍法界，但它会随缘，它就是周遍法界，随缘变现。所以啊，如果再多讲一句，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文字啊，去解释一个其实没有办法被文字解释的东西，那是什么？体性恒常不变，所以这边讲什么？体恒不变，用那个相用的用，用恒随缘，所以是不变随缘啊。体恒不变，用怎么样？恒随缘，那个恒是很有恒心的恒，就是一直不停的发生这件事情，一个恒不变，一个恒随缘，这个就是色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如果讲到这边都懂的话，就很棒。我们今天呢、啊，多讲一个受，受很简单，受其实挺简单的啊。那五蕴也都不难，当你那个重点抓到，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听懂啊，并不是很难啦。当然记得就不容易了，要用功啊，要重复当然更难。但是可能第一遍听懂应该都不难，所以刚刚就有讲啦，那个色啊。哦，是虚妄的，是假的。那你的受呢？我们先想想受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会去接触外面的色、声、香、味、触啊，去接触了之后啊，你的眼、耳、鼻、舌、身啊，会产生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跟身识，那个识是不是就是知识的识？就是我们会去起分别。但是眼耳鼻舌身识啊，它所起的分别是一个比较粗浅的分别，可能就看到了一个有那么一个形状哦，他也不知道这是圆形还是什么形，他就看到那么一个形状这样子的颜色，是后来我们的意识哦，他会 pass 到意识，我们意识会跳进来，对于这个法尘啊，会最再加以分别。所以受啊是比较前期在前面的，哦，意是比较深层的，所以受啊是在前期。那么这个前期啊 的那个感觉，所以受呢又叫做领纳啊，很多法师都称这两个就是受啊，就是领纳的意思，会 receiving， 它会 receive 外面的色声香味处所发传进传递进来的那个讯号。好，他说啊，那佛啊就怎么来形容呢？他形容啊，说好比啊，那个受的感觉是什么样？这个好比啊，有一个人啊，哎，就躺在那儿啊，哇，这个很舒服的躺在那儿。什么叫做舒服？举个例子啊，你看啊，你说啊，有的时候我胃疼啊，啊，或者什么地方很疼，我的胃疼了，这个大家最容易讲了。哎呀，我胃疼了， 我肚子疼了，胃疼了就胃犯病了，肚子疼是不是可能想要上厕所了？这个就不舒服了。真正舒服是什么？你会觉得说我胃好舒服哦，不是。当你没有感觉的时候是最舒服的，你没有感觉那胃的存在、肠的存在，那个胃跟肠就是最舒服的状态，那个就是最舒适的状态，让你感觉到它，你都舒适到没感觉了，真的就是这个感觉。一旦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就不太舒服了，因为它让你感觉到它存在了，因为它有那么一点状况，你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他说阿难啊。譬如啊，现在有人啊，手足厌安，手足厌安啊，就是反正手啊、脚啊，啊，很舒适的躺在那儿，百骸调适，就是反正他的这个身心啊，非常舒适啊，就是手足厌安，百骸调适啊，就是哇，非常舒服躺在那儿，根本都没感觉自己的手跟脚在那儿，是这么的舒服啊。好了，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忽如忘生啊。性无为顺哦，应该这边还是接上去。他说啊，什么叫做忽如忘生呢？就是说，哇，他这感觉啊，好像就是说根本都没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啊。性无为顺，为是什么？为是不是违背意思？就是违逆我，忤逆我，就是不舒服。顺是什么呢？顺着我的心意啊，很舒服。记不记得我们讲受的时候有三种受，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苦受，苦受就是违的意思，就是违背我喜欢的东西。另外一个呢，是不是乐受？乐受是什么？就是顺着我想要的东西。还有一个是舍受，舍是什么？舍掉的舍，就是也没有感觉好，也没有感觉不好，哦，就也没什么特别感觉，这个叫舍受，哦，就是既不违，也不顺。好了，他就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哇，手足厌安，百骸调适的就躺在那儿啊，或坐在那儿，在那儿休息啊，他根本忘生了，都忘了自己的存在了啊，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在那儿。那么，因为外面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其实胃的那个感觉是最舒服的，为什么？你没感觉到它，所以性无为顺，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也没什么苦，也没什么乐，他就是这么舒服躺在那儿。但是这个人呐、啊，他不安呐、啊，不安于世，他没有办法就满足于现状况，不知道发生什么，发了什么神经。忽然呐、啊，他就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个人就无故啊，就没有原因的，就拿他那两个手掌啊，互相在空中相磨，就拿了两个手掌在那摩擦。你去想想看，你本来很舒服在那儿，你现在自己就可以试试看，你拿你那里手掌在那摩擦摩擦摩擦。摩擦是不是就有感觉了？哦，就有感觉了。那么他说啊，这个经文啊，佛陀的解释就说啊，这个人就拿手在那摩擦，就莫名其妙生出了妄啊，就是反正呢也没有任何原因啊，妄生就是说就莫名其妙他去两手摩擦就而生了这样子的四种感觉：色、滑、冷、热、诸相。当然，这所有的感觉。应该不见得是只有这四种，但是他就以这四种来代替啊，全部，就说只有这不同的感觉。他说啊，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就是用来解释受应，就是那个受，感受的受，受应啊，当知亦复如是。哦，先让你领，感觉到，先让你解释什么叫做受，哦，就好像。在讲色应的时候，先告诉你，哎呀，你看到的任何色相，就像那非闻正啊，非闻正就是你眼睛啊盯的，就盯着，就是这样盯大了，后来你累了，非闻正出来了。这个受呢，是你本来在那儿很舒服的，那你莫名其妙就开始拿手互相搓，就来了色、滑、冷、热各种相啊。后来呢？佛陀啊，就要告诉你，这色滑冷热各种感觉啊，是无声的。但是我们在解释它为什么无声之前呢、啊，我觉得这个很多法师啊，我觉得讲得很好啊。他说这个色滑冷热啊，其实是有意思的哦。色是什么？就是非常干涩的意思。你想到就知道很不舒服了嘛。皮肤很粗啊，干涩啊，眼睛很干涩，这个涩字是很不舒服的。所以他用色啊。来形容在我们六道轮回里面的三恶道，啊，动物啊，恶鬼啊， 这个地狱的那个地狱道里面的这个众生啊，其实就是色，他们的受其实就是色的感觉，一直就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当然，他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肯定是比色还要多很多啦。哦，那滑呢？滑就一定是舒服嘛，对不对？听那感觉滑很舒服啊，但是比较是形容天人哦，天人就是很滑润、很舒服的。冷呢？冷啊，就是比较没有爱心，是吧？你就这么去想，就冷啊，就是他个性比较冷，是在形容二乘人，是吧？他自觉，但是他不觉他，他老是在就是找一个地方，希望跟外面的六根六尘，就是让他全部止息了，就在他的那个定里面，他只修定不修慧，所以是冷。那热呢？热是不是救苦救难啊？很热心，很温暖，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讲菩萨。哦，菩萨，不过比较是在讲全教菩萨的感受，哦，那个菩萨真正的那个大菩萨们，明心见性的菩萨们，那个感受是超越这个色华冷热的，所以那个热应该很热心的要行六度啊，救苦救难啊，就全教菩萨，所以他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受啊，也就是告诉你说，哎，第一个啊，就是这么样，那个感受是虚妄的，第二个呢，也让你知道说六道众生啊，甚至一些已经出三界的修行人，他们各个中间的那个感受啊是不同的。好，那么下面还有一小段啊，也非常容易，他说啊，阿难啊，他说你想想看，我们就说啊。这个他要证明两件事情嘛，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诸幻处啊，这个受的感觉幻处啊，这个诸幻处其实就是那个受的感觉，不会从空中跑出来，也不会从什么手掌中跑出来。你自己去看现在标题物是不是就是两只手，然后一个虚空嘛，以及那个受的感觉。所以他现在要证明这个受啊是不会从空中跑出来的，也不会从手掌跑出来的。他说：“因为什么不会从空中跑出来？”他说：“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触身？”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受的感觉，不管是哪一种受的感觉，是空中忽然跑出来的话，如果是空中忽然跑出来，它不会让你只有你的手掌有这个感觉，你应该全身都有这个感觉，而且其他旁边所有人是不是都应该有这个感觉？但现在不是嘛？只有。你用手去搓的那只手会有感觉，所以呀、啊，他说不因虚空选择来处，就是这东西不是从虚空跑出来的。如果是虚空跑出来的，应该全世界的人，你的全身都应该有同样的感觉啊。所以这已经证明了它不是虚空跑出来的。那它是不是从掌跑出来的呢？它现在也要证明啊，不是从掌跑出来的，因为它告诉你。如果啊是从手掌所跑出来的话，不应该啊，等到你两只手合在一块儿在那搓，那个感觉才会出来。如果是手掌跑出来，它就应该手掌都要跑出来了，因非待合，根本不应该等到你两只手碰在一块儿，还要在那搓揉，那感觉才会出来。好，他说再多讲一步吧，好，再多讲一段，他说再多讲。多讲一些，他说，如果真的是手掌跑出来的话，那么你合的这个手掌，这个很好玩的比喻，他说你手掌合在一块儿，他不是说，哎呀，手掌里面跑出了这受的感觉，那么你手离开的时候，那感觉没了。既然从手跑出来，你应该又回到那手里面呢、啊？记不记得我们在讲眼睛的时候？如果你那飞蚊症的花是从眼睛跑出来，那你应该还要回到眼睛里面去啊。这同样的，如果今天你的这个受是从手掌里面跑出来的，那你应该还得回到手掌里面去啊，是不是？那你离你手掌分开要回去的话，那你是不是那个感觉回到手里面了，往里面钻？那你的那个手啊，你的手背、手腕、你的骨头、骨髓。是不是全部都应该有同样的那个色滑冷热的感觉？你所以他说背脘骨髓因意觉知入实踪迹呀、啊。那你那个兽跑出去，现在跑回来，因为哇，好像应该整串这样一直走到整个手走进去，可能走到你的心脏，走到你的头脑，应该全身都有这个同样的知觉。 必有决心之出之入啊！你要有感觉的，你要知道这个有一个兽跑出去了，有一个兽跑回来，现在有没有？没有啊！他说，如果真的是从手掌里面跑出去，那自由一物身中往来哦，你的身体应该是有感觉的。那平常有没有感觉？没有啊，只有是手合在一块的时候才有感觉啊。那表示这一个触啊，就是这一个受。根本也不是手掌跑出来的。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何待何知药名为触？你根本就不用等手掌合在一块，就应该会有这个感觉了。所以他就证明，他不是从空中出来，也不是从手掌出来，非空生，非他生。既然不是空生，怎么样就非自然；不是他生呢，就非因缘。所以我们看最后一段哦。”是故当知，受应也是一样，受应是虚妄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哦，所以它其实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我感觉大家应该都挺懂的。啊，最后再看看还有没有，有没有人有问题啊？我们这个楞严经都不要上太长，短短的，只要每次听懂就很棒。我说念书最过瘾的，那莫过于听懂了。哦，那记不记得住其实没关系啦。我们只要能够听懂了，我说老实话，我也不 expect 你们回去一定要复习。我觉得如果你们上课竟然听懂了，已经够了。因为往后啊，还有好多东西，你们越听越懂，前面东西也就都记住了。而且我们每次也都会讲讲哦，跳着讲前面的事情，所以应该都没有问题哦。不要。学楞严经，学经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最最最珍贵的是要能够持久。希望我们能够一路走下去，好不好？你刚讲咯，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你感觉它好像是真的，真的，你感觉它好像真的痛了，它好像真的有痒，但是它今天要告诉你，其实那个痛的感觉是假的。你自己再去想想，他说那个受的感觉就好像你手两手摩擦。你这样想好了，我两手摩擦摩擦，我觉得好热哦，或者好痛哦。他就告诉你这个痛的感觉。第一个，你说你听懂了，是不会从空中莫名其妙蹦出这个痛的感 对。 觉。那你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目标物，不是空中生出来，那应该是你手掌生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你现在没有别的东西了嘛，不是空中就是你手掌吧？到这里应该还能够 follow。那他就告诉你，你想想看那个痛的感觉。不会是你手掌发出来的，因为如果是你从你手掌跑出来的，你应该还会回到你手掌。而且如果是你手掌跑出来的话，你的身体应该一路有觉知啊，有一个痛到了手掌，现在跑出去了。那么手那个手合在一起的时候，痛呢就跑出去了。那么现在你手分开的时候啊，那个痛啊又回到了你的手背，但是没有啊，你根本身体都没有感觉那个痛跑来跑去啊，那个受。就是那个痛的感觉，或任何的感觉，那个受并没有跑来跑去，所以他只告诉你，如果你从手掌跑出来，你必须要回到手掌里面去。你从哪儿来，你就要回到哪儿去。那现在没有嘛？你整个感觉都没有感觉到那个受啊，所以受不可能只是在手掌啊。其实再到更后面，其实楞严经的。我看在哪到更后面，其实到更后面，他会告诉你这个，他会再次去讲，其实这个受根本是假的，就是根本都是一个幻觉，它不是真实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我看看上次是那个敏州仁波切是在教我们，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那个受啊，身体的感受，你是可以对着那个受去禅修的。然后你会发现，你对着它的时候，其实它会像泡沫一样，就忽然没有。你的情绪跟你 physically 的感觉这两种，一个情绪是心理的，一个是那个知觉是身体的。这两种其实你盯着它的时候，那个感觉一下就没有了。他说啊，我们呐，如果认为我们的那个痛是真实的时候啊，你真的你会感觉到那个痛。但是如果你的注意力分开了，你自己去想一想。我们现在跟经文无关呢、啊。如果你很痛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你的注意力拉掉。其实你的痛还在，但是你没有觉知它了。当你回到那个哇，我再去感觉我们痛，它又痛了。事实上，那个感觉一直都是存在。为什么有时候你觉得它痛，你注意它，它就痛；你不注意它，它就不痛。 因为那个感觉是虚妄的。如果那个痛是真实的，你不可能会有一个 split second 觉得它不痛了，因为它就是虚妄的。所以甚至你的情绪还有那个身体的痛感，各种的不舒适的感觉都可以 以禅修的方式去对治它。那回到刚刚那个经文啊，或许佛的逻辑啊，对你来讲就是有一点不能，可能不太能接受。我猜想是有可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痛就从手里面跑出来，它就得回到手里面去？哦，这个好像不 make sense。其实没有关系，我就讲啊，你要在佛经里面啊，其实你要有没有能力啊？你好像在陪你女儿玩，她可能有她自己的一套逻辑跟她的童话世界。你如果想要进入到他的世界，你必须把你自己成人的那些 concept 要放下，你才有办法去融入到那个孩童的那个世界里面。其实你要进入这个楞严经也一样，你要先把那个人世间的一些逻辑放下，因为我们人世间就不觉得那个痛啊，如果从手掌出去就得回到手掌，这就不是我们的逻辑啊。可是这个其实就是佛的逻辑，你如果能够把你自己人世间东西放下，你就轻松的去 follow 它，其实你就可以进去。我们现在很大的挣扎是什么？就是一直把我们人世间的那个逻辑不停的在往里面套，你就会被卡在那里。那你现在有一个 training， 就是说这是我自己的 training 啊，就是这一年多，从去年六月七月还是八月我开始看楞严经，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其实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的心吧比较清净，把我原来的一些逻辑还有思考方式，我就先把它放到一边去，我就很轻松，没有 baggage 的，我就试着去 follow 佛陀里面的逻辑。如果你能够做到一点，你就会发现你在楞严经里面非常游刃有余，很自在的能够走来走去。 OK 好啦，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两周后上课哦，好不好？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发问。